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10集，风暴停歇。威廉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。 亲爱的韩儿，你在看谁呢？ 威廉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，不由睁大了眼睛。 你在看东？天哪，你暗恋他吗？那我还有机会吗？ 威廉大惊小怪的语气引来不少注意，李寒儿恨不得将他的嘴巴缝上。 谁说我暗恋他的？ 这个人似乎每次都能挑战他良好的修养，李寒儿怀疑再这么下去，等到回国，他可能会被活活生生气老几岁。 你刚才望着他，露出哀伤的笑容啊。寒儿，虽然我皮肤没有他白，但我比他高啊，身材也比他好。我能给你幸福的。而且，他明显就不喜欢你啊。 那不叫哀伤，那是欣慰，欣慰懂吗？还有，你也不叫身材好，叫雄壮。 冷静，冷静。想想你的淑女风范，想想我们的名誉。 威廉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当球体。 威廉惊恐地看了他一眼，想了想， 要是你愿意接受我的追求，那脑袋让你玩一下也可以的。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有句话叫做能够亲到最艳丽的花朵，就算立刻死去也无妨？ 那叫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你要是能够熟练运用中文成语，我就接受你的追求。 哎，真的？ 嗯，我不想跟一个连虎背熊腰都听不懂的男人谈恋爱。 虎背熊腰，那是什么？ 就是夸你英俊潇洒。 哎，你放心吧，亲爱的，我知道你担心我只是一时热情，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。你给我半年的时间，我一定熟练使用中文成语。不过这半年里你可不能有男朋友。 当然，我是一个守承诺的人。 两个人达成协议，皆大欢喜。冬至他们抽了抽嘴角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大家都听得出李寒儿在忽悠威廉，可未来的事儿谁知道呢？也许威廉不到半年就自动放弃了，也许两个人真能发展成一对欢喜冤家。人生总是充满变数，没有人能预见未来。风暴停歇，海面逐渐平静下来，但几个岛屿全是一片狼藉。看上去最凄惨的是迪安娜岛，上面的树木或倒或歪，凌乱不堪，洪水还未彻底退去，树木与树木之间坑坑洼洼，惨不忍睹。远处轮船从迷雾中显露身形，渐渐驶近，那是组委会派来接应他们的船只。刘清波叹了口气， 电影里警察总是在所有事情尘埃落定之后才匆匆忙忙赶过来。 日本热田神宫，龙身提着剑一直往前走，在他的上下左右各个方向是无数的镜像空间，一个套着一个，看不见尽头。脚下的空间无限延伸，但如无意外，不管他怎么走，往何处去，永远都走不出这里。但龙身没有停下脚步，因为他知道，一旦停步驻足，他的视角就很容易被镜像的内容迷惑。迷失方向只是第一步，最终连心智也会迷失在镜像空间里。阴郁幽咽的窥视刚刚被他打破，但如果他无法找到出口，就会永远被困在这里。每一个镜像空间之内的景象都大致相同，但也有细微的不同。比如里面的每一个里应表情或焦灼或惶急或微笑，甚至还带着开心快意，喜怒哀乐七情上面令人很难分辨到底哪个里应才是真的。龙身看似不停向前，实则在以常人难以及的速度在飞快地观察着每一个里应。 这里面必定有一个是真的。 李英，说话，无论说什么都好，声音不要停下来。 龙菊。 无数个李应在镜像空间里回应，声音有先有后，就像伴随无数的回响。但不管是哪个李应，语气都很虚弱，估计受伤不浅。 龙曲，如果我回不去，麻烦你带我，跟我师父和爸妈说一声，就说我不争气，没能完成任务，还有我妹子寒儿，让她好好照顾父母，还有半夏，帮我跟她说声对不起，让她不要等我了。 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李应提到师长父母的时候都没有哭，半夏两个字一出口，却禁不住潸然泪下。李应想起了当初刚入特管局的时候，自己看见那个活泼爱笑的姑娘，视线一下子就被吸引住，想起两人在出任务时的暧昧互动，想起自己为了她放弃大好前途的一组，却去了被视为杂牌组的三组，父亲还因此发了好大一场脾气，但李应不后悔。从小到大，李应稳重早熟，顾全大局，他的一言一行几乎是茅山同辈的楷模。加入特管局之后，他也成为了上级领导心目中的未来栋梁，他少有冲动的行为，许多人甚至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放着茅山同辈里优秀的师妹不要，却喜欢上一个诡异莫测的降头师。李应曾经以为自己会按部就班地在修道之路上走下去，要么继承茅山的掌教职位，要么进入特管局，像自己的父亲李瑞那样一步步地往上走，成为一名中高层的特管局官员，也许最后也能成为一名位高权重的副局长。但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功业未成的时候就在这里折戟沉沙。除了对死亡的恐惧与不安，李应无数次想起的却是池半夏的面容。他知道池半夏一定走不出自己死亡的阴影，也许外人看见降头师的名头只觉得神秘畏惧，不敢招惹，但李应却知道这个灵动的姑娘比谁都要深情。龙神目光一扫，无数个李应在镜像之中面露痛苦，但大多数镜像里的李应痛苦却是迟滞的，麻木的，这种痛苦就像被刻板模仿的傀儡，拙劣的演技根本无法令人动容，反而觉得诡异。 只有一个，唯一的那一个。 那一个李应脸上真切地流露出恐惧与痛苦。李应也是人，哪怕他是修行者，也比大多数同辈还要更加出色，但他现在也还年轻，还不可能在真正的死亡面前喜怒不形于色，尤其是面临与爱人和亲人的天人永隔，即便是龙身也会动容，更何况是李应。龙身绝不迟疑，当即一道剑光急射而出，目标正是那个痛苦表情最为真切的李应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